南的县刑官。太君说杨家德先行官，这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似当年。

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幸福安康。 是叶儿，花根儿底下藏。 藏着些小小的花骨朵儿。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，绿荫冉冉，遍地尽是杏花。春雷未动，蝌蚪未孵，写篆字的先生说，蝌蚪是河马骨朵儿。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了地片儿。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假如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头儿，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庄村儿。过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，仰着坎儿。巧子负心，煎蛋着柴火儿，摇曳着半幅画竹的长山歌儿。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。春种秋收吧，费尽精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犬汪汪把行人来飞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破狼儿。村妇悲慌去捡麻花儿，积水的妇人哪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儿，不像那织绢者，定是一个养蚕的人儿。魔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姑姑的叫小姐儿。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溜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子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。这姐妹二人上场 米儿，姐妹两个人上场去博米儿，一个梳蓬头，一个扎饼根儿，一个低着头，一个仰着坑儿，一个蒸口袋，一个拿簸箕儿。哎，慢着点儿，别使劲儿，枪风儿又刮了来呀，一脸的补汤皮儿。贾雨他越瞧越觉着有趣儿，随风儿又送过来又谈话声音儿，原来是那茶棚的后面有酒馆一座，从里边那走出来几个那醉了头儿，一个是他拉着弦儿啊，还拄着拐棍儿，那一个就倒背手儿，涉猎着下嘴唇儿。这个说牛羊头不错奏，一个字儿儿；那个说这影子道啊，我错写了一个反轮儿。这个说大米点儿点的，不像个树叶；那个说流水高山，我弹乱了第四杆儿。这个说琴棋书画也得有那翻错儿。那个说这功夫不到啊，也是白费心。有几个顽童实在是淘气儿，这个打一拳，那个踢腿儿，这个遮树枝儿，那个砍石子儿，招惹得那老头喊：“留神我的毛。”

香头又把香粉，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，寒阳相会再等来春。

杨庆十指望保先帝为官上进，不料我想先帝你命归阴晴，撇下上高山砍柴，苦奔你砍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秦伦到了金春，咱们为何独撇兄一人西思想，再扶此秦吴高伦，贤弟你不在少之于一兄，我今日在那坟前调秦云，从此以后我是再不能够扶摇秦，扶罢了站起身，将心一狠，举起了摇秦摔在了地崖尘，伯牙摔琴不要紧，只吓得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，小儿命短前世造孽，大人何必过伤心，是这等义气我感情不尽，我儿在阴灵也敢大恩伯牙劝，虽然贤弟一命尽，我替贤弟孝床亲，换从人将带来礼物忙他